求，不管天有多长，地有多久，无悔地为我守。你是我的港口，让我停留，停留在你的温柔。纵使天也会荒，地也会老，爱是没有尽头。 你

来自讨美去，你冷冷的眼神让我无法接近，既然你对我没反应，我就该选择放弃，可是我还想鼓起勇气告诉你，告诉你，想着你，哦，念着你，但我早已学会一个人想你。我 baby， 我每天都在盼着你，哦，念着你，但我早已学会去珍惜。 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，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哦，只有为你，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，寸步不离。哦，只有为你，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，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。哦，只有为你。你说我太孩子气，总不懂照顾一颗纤细的心，其实我一直很用心，只是没有说明，为爱蓝图在心里。你常说我太实际，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情绪，其实